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孙畅。北京东直门地铁站 A 口处一棵树火了，原因是它背后对称的红白背景以及冬日里树枝的粗粝纵横。最初打卡的摄影师们用镜头语言辅以文学性的描述，让这棵树有了更多的意象。有人因为它联想到三毛的名言，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态，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有人因它感悟了人生，说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有一半，为了找到另一半而在人世间行走。也有人专门在2021-1202这一天前去打卡，因为对称的造型呼应了这个对称的日子。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解读的多样性给更多网友以共鸣，当足够多的人发声，网络效应就凸显了。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网友是慕名而来。人们爱这棵树的背后，凸显的是对于美的最朴素的热爱。毕竟北京的冬日是萧索的，疫情下的生活有多少有一点压抑。然而随着这棵树的爆火呢，另一种声音也出现。它位于东直门桥的西北角，本就繁忙的交通因为打卡者的到来变得更拥堵。部分网友在路的中间取景更是引发了不满。同样啊，前段时间大望路的爱心形状的红绿灯也在网上刮起过一阵旋风，不少人专程到那个路口去合影留念，加剧了交通拥堵。如何平衡大众的猎奇审美的需求与公共交通的冲突，由此引发热议。昨天我也去了一趟东直门，回来之后采访发现两种声音果然都有。 我喜欢这棵树，而且它自己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很好看，正好一半是这个白色，一半是红色的，挺好看的。 影响交通什么的怎么办呢？ 它不在人行道上吗？还好吧。 这棵树阻碍交通了，就是还是不太好吧，我感觉。 您是赞同交通第一？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这样有急事的话，有的人看着应该很烦吧，我感觉。 如果您最近路过这棵网红树，可能会发现背景板上呢已经出现了不少海报，它们中有疫情防控提示，有垃圾分类指导。贴海报的人可能是想借势宣传一波，但更可能是想让来拍美照的人打一个退堂鼓。为了维持交通秩序，交通管理部门还专门增派了交通协管员和志愿者，这无疑又增加了一笔人工成本。一场低成本易触达的街头审美正有走向对立的趋势。说实话，记者很担心因为影响交通，施工方某一天会把红色和白色的施工板给换掉。我们的城市需要秩序，也需要美，否则这钢筋水泥的森林怎能保有人们情感的温度？一棵树让红尘中行色匆匆的人有点短暂的驻留，岂不是一件很有禅意的事吗？看似一棵热闹的网红树，考验的其实是城市管理的水平。当然，在我们条块化的管理体制中，决策往往是多元的，交通、施工方、街道，甚至文旅局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我们在此呼吁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换一个角度想，政府部门往往下大力花重金打造城市地标、网红打卡点，可是在网络上却反响平平，倒是这种自然生长出的热点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那就应该珍惜并且好好利用。面对交通管理与大众审美的矛盾时，可以在路面增设安全岛，也可以就近平移，或者来一个场景再造，都是可实现的。最终选择哪一种，考验的就是水平了。我觉得这棵树的出现很偶然，因为背景板那红或白的色块哪怕再挪动10厘米，这个美就失衡了。因缘际会下，偶然的美景碰到了必然的城市管理课题，

堪称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那么汉译名著丛书的出版背景是什么呢？当年引进这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有哪些标准呢？汉译名著系列又为何被誉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汉译名著走过的40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的嘉宾。一位呢是学术中心的主任陈杰，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呢是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政法室的主任王希，王希你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二位，今天呢我们一块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商务印书馆非常出名的、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丛书哈，就是汉译名著系列。可能很多朋友在逛书店的时候啊，都会见到汉译名著系列，而且它的书籍呢颜色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家买过很多书的话，放在自己的书架里，五颜六色，非常的好看。但其实不仅仅是颜色的好看，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呢是涉及到全世界的非常的知名的学者的知名的著作，很多著作都对我们的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来介绍一下商务印书馆这一套汉译名著系列哈。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汉译名著系列啊？二位呢，谁跟大家讲一讲？ 我先说两句哈。 嗯嗯。 那个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哈。我们这个汉译名著系列呢，实际上我们的全称呢叫《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啊。 哦。 这套书呢，我们是从大概1981年开始分级出版的啊，然后到现在呢，今年是出版了40周年啊。 嗯，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庆典啊。 嗯，整40周年。 哎，整整40周年，对的。 嗯。 那么这套书呢，它呢主要是把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人文社科领域的这个最经典的学术名著哈，然后那个译介到咱们中国来哈，译介给国人。那么它呢主要是涵盖了哲学、宗教、历史然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人类学，还有地理学、语言学等等众多的这个学科门类。 嗯， 啊，那么它迄今呢已经出版了19集，大约850种啊。 哦。 所以它可以称为是我国出版规模最大的、最为重要